益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把孩子培养成才是所有父母的心愿，尤其是当今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怎能让自家的心肝宝贝输在起跑线上呢？于是乎，越来越多的孩子被安排着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过早地背负了不该有的负担与压力。家长们呢，往往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培养孩子，全然不顾孩子们喜欢不喜欢，是否能够适应。殊不知，正是因为不了解，不尊重孩子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看似是对孩子的爱，可能却反而对他们的健康成长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丁杰，对于儿童早教有着他自己的见解与方式。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他的故事。他叫丁杰，曾经是一名健身教练，他还有一个称呼叫玉米哥，现在是深受孩子和家长喜欢的儿童早教专家。从健身教练到跨界儿童早教领域，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在旁人看来，玩玩闹闹的游戏为什么会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期人物空间，请听玉米哥丁杰讲述他的励志故事。丁杰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哎，丁杰这个声音啊，觉得好像你应该跟我们干同行才合适， 是吧？那个很多人说我的那个声音比较有磁性， 浑厚。 对对。 哎，你这个声音还有你这个外形啊，因为咱们是一个广播的节目嘛，大家看不到丁杰的这个外表，如果是在电视上大家就一目了然了。听说你也上过电视是吧？ 对对，我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喜剧表演， 哦， 所以自己平常也在学习和研究喜剧表演， 嗯， 然后上过一些综艺节目。 你看看小伙子特别帅，身高这个你这得有1.8米了吧，差不多 1.8米。 哎，然后呢这个外形也特别硬朗啊，我觉得你的体型也特别的健美。 是吗？ 哎，你是这个从事相关的一些这个儿童的体育教育这样的机构来工作，而且是你自己创业搞的这样的教育机构。 对对对。 那你在就你年轻的时候也是学过这个方面，练过这个体育方面的项目啊什么之类的吗？ 是的是的，其实我小时候这个身体非常的瘦弱， 哦， 然后后来这个家里人就是这个执意把我送进专业的运动训练的学校，所以后来我就去江西师范大学运动技术学院去学习。 嗯， 那里面有个专业叫做运动训练，啊，乍一听是非常这个 高大上， 对，非常高大上，嗯，不知道是什么，其实每天就是像运动员一样不停的训练，早上要出早操，然后，嗯，对， 还要上文化课，就非常疲惫。嗯、然后在这个运动训练里面，我的专项叫做健美操，跟健美是没关系的啊，就健美操，就现在我们那个健身房里面锻的什么减肥操啊、团体操啊、甚至是一些瑜伽呀、那些普拉提那动态的、静态的课程，我们都得学。 嚯！ 哎，其实我觉得那个课程对人的身体是特有好处的，对吧？ 对， 你说是在江西师范大学？ 对对，江西师范。 那你是江西人？ 我老家是江西南昌人。 哦，南昌，咱们如果是什么红色旅游啊，哎，大家到江西会有很多的地方啊。 八一起义第一枪。 对对对，南昌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美丽的城市。那你在江西师范大学等于学了这个，就是应该是相关的，这叫体育教育这样的。 对，体育教育里面要涉及到这些。 啊，它里边的有一些专业的课程，它会讲到哎怎么来进行训练啊，包括怎么对孩子进行训练。 对对对对对、 嗯，这个应该是你的一个最基础之中的基础。 对，因为运动帮我打开了很重要的一点啊。 对、 不仅仅是因为一运动起来，人就有这种外在的怎么说，会有那种对精气神、哎，或者是有那么一点光芒，它是看得出来的。 对、 就像学舞蹈的走出来，哎，一看就是挺胸抬头学舞蹈。 对， 就学体育的，尤其是我们学的这个专业。它不是竞技类的，不是为了比赛的、 哦、对对对， 它叫我们这个就叫大众体育教育。 嗯， 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健身操。 嗯，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个广场舞， 哎， 那个是很有精气神的， 但是它跟广场舞稍微有点区别， 有点区别， 就是它就是动作可能更专业更标准一些、 对对对对、 哎、 它更这个体育化一些、 嗯、 啊， 所以从形体上来说它对于你的这个整个这个发展它都是一个很深远的影响。 我要把它更确切的定义在什么、嗯、肢体表达上。 肢体表达， 我们在上面带着大家跳操， 嗯， 和大家互动， 嗯， 我们不是用嗓子喊或者大家跟我一起来，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 不是那个， 哎，它有些细节，它需要我们有一些肢体的动作， 嗯嗯， 啊，有些后来我在学喜剧表演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叫做肢体默剧，哎，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 哦、 你要即兴的。不说话的还要让别人觉得一直专注在你的身上， 嗯，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涉及到一些表演了。 对， 你的表情，你的能量不是一直都60分钟跳60分钟，能量一直在上面，那受不了。他有的时候要用你的肢体替代你的声音， 是 来展现你的力量。 哎，可能有人会觉得啊，肢体语言除了比如说声音啊发声有障碍的那些朋友，他用那个手语什么的可以让大家比较了解。说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用得着肢体语言吗？啊，我跟你说，真的也挺管用的。这个你在就平常咱们常在的这个环境里啊，你可能没有太多的体验。 对， 但是你假如你出国。啊、 对对对， 你换一个环境，你这个语言你跟人家就是你没有那么好的外语基础，你跟人家表达的时候你不足以表达你这个意思的时候，哎呀，那个肢体语言可重要， 你比我猜了， 没错，就是你会不自然的，你就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试图把你这个意思让对方明白。 对对对、 哎、而且你也会从对方的一些肢体动作当中去揣摩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对， 哎，这个其实特别有意思啊， 特别有意思。 哎，这个经过你们的这种锻炼和训练，那这个肢体语言可能就会更丰富、更准确、更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愿，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嗯、尤其是到后面啊，做幼儿教育这一块， 嗯、 或者是这个0到3岁也好，或0到6岁也好， 哎、 孩子的语言呢？本身它就不是特别丰富， 对， 2岁之前基本上就 是 不怎么说话， 哎呀，是吧？ 咿呀呀， 哎， 他表达不了自己的情绪、 嗯。 那你跟他说的那些东西，那讲道理，那个时候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对 啊。所以不要用成年人的思维，有的时候说什么成年人的思维呢、嗯？就是站在一旁去评判，或者是觉得自己长时间耐心跟他沟通就好。 嗯， 其实这个里面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咱说实在啊，咱中国人比较缺乏的，就您刚刚说的、 哎、 肢体语言和表达，最简单的一个肢体语言，蹲下来和孩子平视， 哎、 进入他的世界和他进行连接。 哎，有的时候不是说只是简单的几个词，有的时候还要有感觉。 对， 你像咱们我们那一代可能比较少了，跟父母拥抱啊， 嗯嗯， 或者是亲吻呐、 啊，对 吧？亲吻脸颊。现在这个其实这个现在的小朋友，我们知道这些教育的背景之后，人们是需要被接纳， 是 需要被拥抱的。 是，他这个都是他那个一些信号刺激他的大脑， 对， 让他能够理解。因为你纯语言的东西，这个东西，他这些尤其是他的逻辑性啊，他的这个道理， 对对对， 这里边包含的意思，你如果没有一定的这种学习，没有一定的这个文学的基础的话， 对对对， 你真的很难就都理解得很透彻。 怎么的也得到六岁以后才懂你大概的意义，而且他的大脑跟大脑 才能跟得上， 发育也有关系， 他才能理解。 对对对对， 很小的时候，好多家长就说孩子认多少字儿啊，背多少古诗啊，其实他并不理解， 嗯， 只是一个机械的一个记忆啊，一个重复啊，什么背三字经什么的。实际上，真正他能够理解这个东西，他要到他的大脑发育到一个比较完善的阶段才可以。 哎， 这个时候可能就更体现出肢体语言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孩子的这个主要学习方式啊，咱们学过这个教育理论的、同志都知道啊，这叫做游戏。 游戏、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你们的这个教育方式是不是也是用游戏来去带着孩子们来动一动啊，玩一玩？ 游戏是我发现，我从事这么多年来、我研究这么多，我看过这么多内容，国外的好的，国内的自己研发的，最好的教育载体就是游戏。 你带着孩子们练的时候也会用游戏的方式吗？ 对，我们其实主要就是在游戏中成长、在音乐和运动中， 对 啊，然后去探索这个世界。 对， 因为游戏太丰富了，它包含太多，因为游戏是有规则的，它不是漫无目的的玩耍。 对， 哎，他在这个游戏中，他知道自己的角色，他知道自己怎么样和他人的协作。 对， 他知道什么是更高一层，他知道什么是竞赛，他知道什么是秩序。 对， 哎，他知道怎么样叫做耐心的等待，因为现在还没轮到你嘛， 对， 你得先观察，哎，这个时候就需要他有极强的专注力，所以游戏包含很多，游戏还有音乐啦、舞蹈啦，这些运动啦，它都会包含在里面。 没错，所以这个是现在你的这个创业里边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是你主要的工作吧，等于是。 对对对对。 那么也因此而使你得到了一个就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称呼啊， 对， 不光是在网上了啊，在你的这个接触的人当中啊，包括你的那些学生啊，还有家长当中， 对对， 大家都会这个很亲切的叫你玉米哥。 对对，我现在特别喜欢别人叫我这个名， 是吧？ 你要叫我真名 对对对， 丁杰，哎，我会觉得特别紧张。 对 对， 哎，叫玉米哥觉得特亲切哈。 对 对, 对 啊，当然了，你这个也不是什么粉丝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这个我记得某些明星的这个粉丝好像也叫玉米还是怎么着 啊？对， 哎，但是你本身你就是他们的这个明星啊，在他们的眼里，玉米哥是非常棒的啊。所以说，这个跟孩子们打交道，他就得有一种这样的状态，对吧？ 对， 哎，你这个让孩子们觉得你特别的亲近，特别的可爱。 对， 哎，这也是一个方式方法吧，应该说，所以呢，这个玉米哥的这个称号在孩子们当中是一下就叫响了。 对，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玉米哥会这么可爱，因为他学习了很多这个专业的知识，运用到了他的工作当中。 对， 你是最开始一毕业就从事这个儿童教育啊相关的工作吗？ 之前我其实有在上海然后工作过两年，那两年就是跟我的第一个大学的专业是相关的，就是健美操就是我们现在健身房里的那些健身操啊。 你所谓的第一个大学就是江西师范大学的那个体育的那个专业。 对对对， 毕业之后是从南昌， 对， 然后到了上海， 对， 啊，对， 从此就离开了家乡 了，离开家乡，就开始闯荡了。那上海，那就说咱们通俗一点的话，这叫什么？健身教练。 健身房里面有两种教练，一种是这种健身的私教， 就是一对一的 器械，对对对对，练器械一。这个增肌塑形为主，还有一种呢是女生比较喜欢的，叫团体操教练。 团体操就带着好多人在那儿跳。 对对对对对对。 你是哪一种？ 我是团体操教练， 带操啊。 对对对对， 操教练。这一般不都是女生带操哈，在前面，然后一二三四， 对，瘦大腿要瘦大腿， 一边跳一边喊那种。 对，对， 那你行吗？ 我可能不是那种风格，因为后来啊，我加入的那几年，中国的健身行业正在蓬勃发展， 嗯， 然后那个有很多新的东西进来，就不再是我们看到的那么老式和传统的东西，所以啊，站在上面的教练，他除了这个你身材好，除了你教的好之外，还要你有什么个人魅力， 就是感染力啊！ 哎，对，我人家为什么要来上你的课？ 对呀， 那个时候其实就给了我一种感觉，就是哎，我要让别人看得出来我与众不同，或者说让别人参加我的课程中收获很独特的快乐。 你有什么独特的方法吗？因为你想啊，这么像你这么年轻是吧，这样的教练应该有很多呀。 对对对， 竞争应该是很激烈的。 对， 你用了什么办法能保持你的这种个性，能吸引到这些学习的这些朋友呢？ 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是开始慢慢的发觉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很不容易，说实在话，他来了呢，第一个首先他是被服务的对象，我们 对 还是健身服务行业啊，对。但是呢，如果你总是把他当成消费者去看他的话，这个关系啊，就是你有一种天然的屏障。 嗯。 然后呢，我在每一次和他们这个健身课之前，或者是课中间或结束之后，我偶尔会穿插一些小游戏。 哦， 这些小游戏啊，没有什么社会身份之区别，或我们玩起来就像孩子一样。 对， 一开始我也会觉得特别难，但是等他们真正放下之后啊，我发现他们玩得比孩子还疯， 是吧？ 所以那个时候就打破了大家都是成年人的一种屏障。 嗯， 我们不再是一种社会体系中，你是健身教练，你有你的社会身份，我是哪个公司的领导，或我有我的身份。大家就把这些面具或者是架子给暂时放到一边， 都摘掉了。 哎，因为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可能也很渴望在生活中有那么一个片段，或者说有那么一个小时，让自己真正放松起来， 完全的放松。 哎，对，所以我想这也是他们找到了一种释放，一种快乐，一种把这些负担先放到一旁。这身体的负担它可以训练， 对， 这个精神的负担它其实要有一个很安全和放松的仪式或环境。所以我想这是后来他们为什么每周哎持续不断的来到我的健身课堂的一个原因。 没错， 对， 你像在上海那样的大城市，凡是能够这个还报名参加一个健身的这个学习这种训练的这些年轻人，他也都是这个什么白领啊这个公司的职员啊，哎，这个压力应该说在社会上是不小的。 对 啊，年轻人在大都市里工作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其实包括你自己， 对， 当时不仅仅是在一个地方去教操， 对对 啊，带操，你要在这儿结束了以后马上要奔波到下一个健身房去再进行下一个的这个训练，所以这个大家都是为了生活，为了这个保障自己能在这个都市里立足，面临的压力都相当的大。那在你这儿他能有这么一个机会，我觉得也是特别难得。 所以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些东西啊，让我马上脑海里面又回闪了很多画面。 嗯嗯， 对于一般的上班族来说，可能他们有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能去参加运动就说明他是希望生活有品质的， 对对对， 追求健康和美好。 嗯，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做健身教练可能就没有那么舒服，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对， 一天高强度的代课，可能一天上三节课，蹦蹦跳跳就已经累得不行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可能是健身运动，超过两个小时之后那就是损耗， 他会疲劳。 那个时候还不加上说我们要走穴，我们那个时候叫走穴教练， 你们也走穴， 就是从这个俱乐部上完课之后马上背个包， 对对对， 然后就去赶往下一个战场。 嗯， 那个时候在上海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坐一个地铁从起始站到中间，然后再坐一个大巴从起始站到终点，到的那个地方上海市区的那个地图啊，那个时候的地图已经没有了，我在地图的再往就从 地图的 尽头最东边一直到最西边。所以那个时候年轻嘛， 有一种、心理感受啊，就是拿着自己身上的血液当汽油来燃烧 的那种感觉。 哎呀，但是那段经历给我的感觉是一个人这个背着个包在整个偌大的都市里面哈四处走，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人是需要有伙伴的，需要有一个温暖的。 对、 对， 一个人打拼他的这个力量毕竟有限。 对， 但是这种经历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讲它是一种磨练。 对， 有这个吃苦的这种精神，也有了这么一个锻炼的过程，它会为你以后的发展，它会奠定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一个是说工作经验的积累，对吧？再有一个对社会的这种理解， 对， 包括说你将来去怎么走自己的路这样的思考，其实越是在艰苦的情况之下，在艰苦的环境之下，可能越能激发你那种能力。 对，很感谢那段日子，确实很感谢那段日子。 有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压力，可能也不行。 对，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现在有的人说，现在的90后也好，或00后也好，他们可能生活也比我们那个时候更无忧一些啊，物质条件也很丰富，赶上了好时代。但我想，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吃的那些苦，对我来说，我是赶上了好的时代，要不然我现在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想法。 对。而且他在这种压力之下，他不但给你提供了动力啊，甚至说他能促使你产生一些灵感。 对， 我这个想法就会特别多啊。 对， 在那儿工作了几年之后，又选择了去上学。 对， 是这么个过程吧？ 对 对 啊，这个第一个大学，刚才你说了，在江西师范大学。 对 啊，然后到了上海工作了几年？ 两年 之后，选择了第二次上大学。 对， 这回上的是哪个大学？ 这回是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学外语专业。 哦， 因为这有一个原因是我做了两年教练之后，让我学体育出来的。 对 啊，那个时候做的还比较不错，但是有一个瓶颈，就是如果我没有办法把这个英语，或者说没有办法在东南亚其他这个地方去巡回学习或讲课的话，可能我就没有办法再突破自己。 对， 但是没有办法去那么国际化接受，因为这个健身本身就从国外引进的，我就没有办法直面的去交流， 就等于说你要打开这个发展的门户。 对， 你必须要有一个钥匙。 对， 这个钥匙是什么呢？它当然包括你的各方面的能力，其实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外语。 外语， 所以选择再去继续学习。 待了四年，然后学了三年。第一年学完之后觉得太难了。因为我之前学这个体育的时候是专科，那三年基本英语就比较荒废。然后呢，专升本直接就学的是这个从大二开始学。 哦， 那大二就已经是全英文授课了， 四级以上了。 对对对，那就是这个大学六级以上了。 六级以上， 那个、对，不考了。我们专业里面叫专业四级和专业八级。专业四级就相当于英语六级了。所以全英文授课环境我实在是跟不上。然后学的东西吧也很杂，学一些高级英语。什么叫高级英语？就是那种大文豪的那些这个文章。对。对对，然后有一些这个形容的方法，有一些词，有一些那种修饰的手法，那个基本上老师也跟我们说了，你毕业之后这一辈子可能再也看不上，看不到了，因为现代人已经没有了。所以当时也特别困惑，我一度想就算了， 放弃啊， 就算了吧，因为那个时候家人也在深圳，是希望我去深圳，但是咬咬牙。休学了一年，这一年恶补了新概念初中英语啊，然后这才算是补上，然后尽一切可能跟这个外国人搭讪。我记得很清楚的是，请我们外教去吃饭，然后去那个宜家 啊， 去超市 啊， 就指的什么这个是什么碗啊，这个啊，然后这个是这个杯子怎么说？我们一般在澳大利亚，我们用这个烛台是怎么用的啊？我们过节要置办一些东西。 对， 哎呀，

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